第31集。 我是一个人出门去上课，却是两个人一起回来。我不能把这孩子留在家里，他家里没有大人。我仔细看了两圈，都没找到别人生活的痕迹，没有父母，也没有保姆，而且也不知道现在的何元君是个什么东西。他说他叫何元道，自称是何元君的哥哥。而且神奇的事情出现了，自从何元道出现，他走起路来也不一瘸一拐，简直可以用健步如飞来形容。我没办法，只好带着他一起回家了。我打开了门，巫贤禅正坐在屋里偷玩一根逗猫棒，他欢快地迎上来，看着我身后跟着的何元君，露出了一副难以置信的神色，往后退了一步，捂着自己的胸口夸张地喊道： 啊，穷穷白兔，东走西顾，人不如心，衣不如故。我们上午才那个玩，你下午就带回来一个新人，啊，毛毛心痛痛。 你痛个屁你，手机呢？你打开看看。我之所以脾气如此暴躁，是因为我在回来的路上已经被人指指点点了一路。关闭直播之后的5分钟，一条名为震惊，家教竟逼迫学生做这件事的短视频迅速走红了各大视频平台。在里面我们的脸被打了没什么屁用的马赛克，用倒放的手法剪辑了一段我把避孕套塞进何元君口中的视频。我们走出他家的时候，这视频点击率已经超过了几百万，等我发现的时候已经太晚了。 老公看看。 他拿过了手机，皱着眉看完了这几秒视频。何元道在屋子里来回溜达，就好像回了自己家一样，一点儿也不见外，甚至跟巫贤禅勾肩搭背起来。他看着巫贤禅挑了挑眉： 猫大人，好久不见。 巫贤禅看了他一眼，表情很是疑惑： 啊，你哪位啊？ 哦，有生之年我竟然能听见你说一句您，有了老婆就是不一样。 巫贤禅又仔细看了看他，忽然伸手在他头顶嘘嘘一抓，拖出一个淡蓝色的半透明魂体拎出来放在一边。何元道软软地倒了下去，我连忙去扶，不知道巫贤禅又要干什么。 你怎么上来了？ 他盯着那个魂体很久，才终于不确定地开口问道： 哎，看看我那不争气的弟弟让人欺负成什么样了，结果一上来就看见老师，真是特别的缘分呐。 现在看过了，你快点回去啊，你不回去谁主持呢？ 我不想回去，下面没意思死了，还得每天看着我弟弟遭殃，我准备上来给他报仇，之后我们一起回去吧，再说你不也没回去吗？ 我这事儿也没办完，我也回不去啊。你待着可以，但不要扰乱秩序，明白吗？报仇的话也别做得太过，不然我不好做。嗯， 哎，懂懂懂。 魂体忙不迭的点头，又要钻回何元道的身体里，却被巫贤禅一把拉住了。 哎呀，老婆给他找个镜子，不能让他一直在人家身体里，这样对人不好。 于是我给他找了一个买衣服赠的小镜子，单面的，背面画着一只猫。 你进镜子里待着，何元君提到你，你才能出来，平时别出来，再吓着孩子。 知道了知道了。 我听得一知半解，只能连忙带猜的知道他跟巫贤禅应该认识，来自同一个地方，他真的是何元君的哥哥。何元君在沙发上哼唧一声醒过来，发现自己躺在了一个陌生的屋子里，立刻紧张起来，直到看见了我才稍稍放松了一些。 这是哪儿啊？ 这里是我家，这是我老公，不用害怕，来喝口水。对了，我想我们出名了。我把视频给他看，他看完了视频，嘴里有些无助的喃喃道： 对不起，是我连累了老师。 嗨，没事儿，老师知道不是你的错。你能不能告诉我，这帮人为什么要这样，这样多久了，都做过什么事啊？ 因为我是残疾人，我的胳膊还有腿都比较不正常。 他说着挽起衣服的袖子跟裤腿给我看他萎缩的胳膊和腿。 我出生的时候是连体婴，我其实还有一个哥哥，我们什么器官都是两套，唯独心脏只有一个，后来做了手术分开了，我的哥哥也离开了我，要是哥哥还在就好了。 你是说你们做手术的时候哥哥把心脏给了你是吗？ 是的，哥哥跟我说让我好好活着，他说他是哥哥，已经活得比我久了，让我以后多活一些时间，可他也只比我多活了几秒钟而已。 他在你左边，所以你的左边的胳膊和腿都不太好，对吗？ 是的。 没事，别怕，老师帮你想办法。 我看还是别了吧。 一个懒洋洋的声音从沙发上的镜子里传出来，何元君吓了一跳，四下看了看，那声音继续说道： 这么多年了，每次老师想的办法真的是一言难尽吧。 谁在说话？ 何元君紧张地问道，他实在是被人整怕了，看向我的目光都带了几分警惕。 拿着。 吴贤禅把镜子递给他，示意他自己看。他迟疑地接过小镜子放在眼前，镜子里出现了一张跟他一模一样的脸，不过是在笑着，还带着点宠溺。镜子里的何元君其实是何元道，举起了手。 嘿，好久不见，你都长这么大了。 你是我哥哥吗？ 不然这个世界上还有谁跟你长得一样？ 你怎么会在镜子里啊？ 哎呀，这是没见，我的傻弟弟。哥哥看看。哎呦，这眼睛肿得跟核桃一样，你怎么让人欺负成这样了？哥哥让你好好替我活着，你就是这么替我活着的？ 你不能说我，谁都可以说我欺负我，只有你不可以。你把我一个人丢下就走了，你说我干什么？ 哥哥错了，小静不哭了啊，是哥哥的错，哥哥来晚了，哥哥不走了，好不好？ 你说真的，你别骗我。 不骗你，以后你去哪儿，哥哥就去哪儿，绝不让别人再欺负你了。